他走进浴室去补妆，我拿了香槟，他回来的时候在对我微笑，他说，对不起，我又哭又闹。六个月之后，我可能都不会记得你的名字了。把酒拿到客厅吧，我想见见光。我照他所说的做，他像刚才一样坐在长沙发上，我把香槟放在他的面前，他看着玻璃杯没动。我说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会自我介绍，到时候我们也许会再共饮一杯，就像今晚一样。不，再也不会像今晚这样了。他拿起那杯香槟，慢慢地喝了一口，坐在长沙发上的身躯转动了一下，把残酒倒在我的脸上。接着他又开始哭，我拿出手绢擦了擦脸，然后替他擦。他说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做，但是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别说我是个女人，别说女人永远不知道她们行为的动机。我又往罗琳的杯子里倒了一些香槟，笑了笑他，他慢慢地喝掉，然后转向另外一侧，倒在我的膝盖上。我累了，这一次你得抱我上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睡着了。早上我起来煮咖啡，他还没睡醒，我洗了澡，刮了胡子，穿上衣服，接着他起床了，我们一起吃了早餐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把他的过夜箱拎下台阶。我们互道再见，我看着出租车驶离视线，我沿台阶而上，走进卧室，把床重新铺好。在一个枕头上有一根黑色的长发，而我的心却窝沉着一大坨重铅。法国人有句话形容那样的感觉，这些混蛋在每件事情上都有一句谚语，而且永远都是对的。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。休尔恩迪科特说他要加班，我可以在晚上7:30左右前去拜访。他有一个转角办公室，铺着蓝色的地毯，放着一张雕花桌角红桃花木书桌，古色古香的，看起来价值不菲，配有常见的玻璃门书架，上面陈列着芥末黄色的法律书籍，间谍绘制的英国法官漫画，南墙上还单独挂着一大幅小奥利弗·温德尔·霍姆斯的画像。恩迪科特的椅子包着黑色的皮面，他手边有一张敞开的带活动盖板的办公桌，里面塞满了文件，这是一个室内设计师都无法美化的办公室。他身穿衬衣没穿外套，看起来很疲惫，但是他天生就是那种脸。他正在抽一根没什么味道的烟，烟灰掉在松开的领带上，细软的黑发胡乱散着。我坐下之后，他无声地盯着我，然后说，你真是一个固执的混蛋，没见过你这样的，别告诉我你还在挖那件事情。嗯，有些地方让我感到不安，如果我说你来老李探望我时，代表的是哈兰波特先生，哼，没错吧？他点了点头，我轻轻地用指尖摸了摸侧脸，肿的地方全消了，伤口也都愈合，但肯定有一拳伤到了一根神经，脸的一部分仍然感到麻木，我忍不住想摸，时间到了，自然就会治愈。你去欧塔托丹的时候，是作为临时调任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成员吗？嗯，是的，但是别纠缠这件事了，马洛，那曾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，可能我看得太重了一些吧。现在还是，我希望。不不不不，已经结束了， 波特先生现在通过圣弗朗西斯科、纽约和华盛顿的公司来处理法律事务。我猜他痛恨我的勇气，如果细想的话，对吧？很奇怪，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他的女婿身上，罗林医生。像哈兰波特这种人必须归咎于他人，他自己是不可能有错的。他觉得如果罗林医生没有给那个女人吃那么多危险药品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不，他错了。你在欧塔托丹的时候看到了特里伦诺科斯的尸体，是吗？对，我确实看到了，在一家木质家具商店的后堂，他们也做棺材。那儿没有正经的太平间，他身体冰凉，我看见他太阳穴处的伤痕，身份没有问题，如果你对这一点起疑的话。不，恩迪克的先生，我没有疑问，因为就他的处境这几乎不可能。不过他做了一点伪装吧。手和脚都涂了颜色，深色的，头发染黑了，但是伤疤依然明显。当然用他在家留下的指纹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验明他的身份。他们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？非常原始，那个头只是粗通文墨，但是他懂指纹。天气很热，你知道，非常的热。他皱起眉头，从嘴里拿出香烟，漫不经心地扔进了一个像是用玄武岩做成的大垃圾箱里。他们得从酒店取冰，很多冰。他说完又看了我一眼。那儿没有保存尸体的方法，事情都得速战速决。你说西班牙语，安迪戈特先生？哼，只会几句，酒店经理当翻译。那个家伙穿着入时，举止优雅，他看起来很凶狠，但是很有礼貌，给予我很多帮助，事情很快就办完了。我有一封特里寄给我的信，我猜波特先生知道，我告诉了他的女儿罗琳夫人，我给他看过，里面还有一张麦迪逊的画像。 一张什么？ 一张$5,000的钞票。他扬起了眉毛说， 真的？ 好吧，他当然给得起。他妻子在第二次结婚时出手阔绰地给了他100万。我原本觉得他本来就打算去墨西哥生活，远离发生的这一切。我不知道那些钱去了哪儿，我没太注意。那信在这儿，恩迪克的先生，如果你想看的话。 我把信拿出来递给他，他以律师特有的方式仔细阅读，看完后把信放在桌上，向后靠着，茫然地盯着上空。他安静地说， 有点文绉绉的，对吧？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做。 自杀、招供，还是给我写这封信？ 当然是招供然后自杀呀。这封信的用意很好懂，至少对你来说，你获得了合理的回报，为他之前所做的事情，还有后来的一切。信箱的事情让我很烦恼，他说窗台下面对接上有一个信箱，酒店服务生会把信举高给他看，然后寄走，让特里确定信是真的寄出去了。 恩迪克特的眼神透露出一丝困意。 为什么？他漠不关心地问道，从一个方形的盒子里拿出另外一根绿嘴香烟。我隔着桌子给他点火，我说， 因为像欧塔托丹这样的地方不会有信箱。 继续说。我一开始也不明白，接着我查了查那个地方， 只是一个小村子，1万到12000的人口，一条路铺了一半，村长有一辆福特 A 型车作为公务用车，邮局起在一个商店的角落里，那是一家肉店，村里还有一家宾馆，几家餐厅，没有一条好路。一个小型飞机场，周围的山中有人打猎很多，因此才会有机场，那是唯一能舒适的到达那儿的交通方式。继续，我懂一点打猎，所以我说在街上有一个信箱，就像说那儿有跑马场、赛狗道、高尔夫球场、回力球场和带有彩色喷泉以及室外音乐演奏台的公园一样。恩迪克的冷冷地说，那就是他搞错了，也许是什么看起来像邮箱的东西，比如垃圾桶。我站起身去够那封信，折起来放回口袋。我说，垃圾箱，确实就是那个玩意儿，上面刷着墨西哥人热爱的颜色，绿色、白色、红色，而且印着清晰的大字，保持我们城市的清洁，当然是用西班牙语，旁边躺着7条脏兮兮的狗物。马洛，不要跟我耍嘴皮子，哼，不小心炫耀了聪明的脑瓜，对不起。另外一个小疑点，我已经跟兰迪斯达尔提过了，这封信最后是怎么会被寄出来的？根据信中内容，办法已经事先安排好了，所以有人告诉过他邮箱的事情，所以有人说谎，可是不管怎样，还是有人寄出来装有5000大洋的信，这真是有趣啊，不是吗？他吐了一口烟，看着他缓缓飘走。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斯塔尔扯进来？斯塔尔还有一个叫门涅德斯的混蛋，现在已经被赶走了，是特里在英军中的战友，在某些方面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几乎每一个方面，但是他们仍然有自尊。基于明显的理由，有人精心策划了一套障眼法，而在欧塔托丹还有另外一套，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。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？恩迪克的又问我一遍，语气更为尖锐。你的呢？恩迪克的没有回答，于是我再次道谢后就离开了。我开门的时候他眉头紧锁，但是我觉得那是真心的困惑。也许他在尽力回忆酒店外面是个什么样子，是否有一个信箱。另一个轮子开始转动，仅此而已。转了足足一个月，才有新的事情浮出水面。某个周五的早上，我发现有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等我，是个衣着精致的墨西哥佬，或其他地方的南美人。他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，抽着一根浓郁的棕色香烟。他身材高大而纤细，非常的优雅，有修剪整齐的深色胡须和黑发，头发比我们留的略长一些，穿着一身舒纹针织质料的浅褐色西服。他戴着太阳镜，客客气气地站起来说，马洛先生你好，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劳吗？他递给我一张折起来的纸说，拉斯维加斯的斯塔尔先生有一张字条给您。先生，你会说西班牙语吗？ 会，但是说得不快，英语更好。 好吧，那就说英语吧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我接过纸条来看，上面写道， 特此引荐西斯科·马约拉诺斯，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觉得他能解决你的问题。 S 看完后我说， 我们进去吧，马约拉诺斯先生。 我替他扶着门，他走过时身上散发出香水的味道，他的眉毛精致得过分，但是他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精致，因为两侧的脸上都有疤痕。他在顾客椅上落座， 两膝交叠，他说，有人告诉我你想知道关于伦诺科斯先生的事情。 对，只是最后一幕。 我当时在场，先生，我在酒店供职。他耸了耸肩说，不重要，当然临时职位，我是日间雇工。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，但是带着一点西班牙语的韵律。西班牙语或者说是美式西班牙语有一种明显的升降调，美国人听起来觉得好像和语义无关，就像海涛的起伏一样。 但是你看起来不像。 人都有困难的时候。 谁给我寄的信？ 他拿出了一盒香烟说，要不要试试这个？ 我摇了摇头说，不，对我来说太浓了，我喜欢哥伦比亚香烟，古巴香烟太呛人了。 他淡淡地笑了笑，自己又点了一根，开始吐烟圈。这个家伙过于优雅，开始让我觉得有点厌烦。 我知道信的事情，先生。自从守卫驻扎之后，服务员不敢去伦诺科斯先生的房间，他们可能是警察或侦探，随你怎么称呼吧。于是我亲自拿信给邮差，在枪击之后，你明白的。 那你应该看一看这封信里面，这可是夹着一大张钞票呢。 信是封好的，他冷冷地说。 对不起，请继续说吧。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，当着守卫的面关门时，伦诺科斯先生左手拿着一张100比索的钞票，右手拿着一把手枪。现在他面前的桌上还有一张纸，上面的内容我没看，我没有收那张钞票。 太多了。 但是他没有回应我的讽刺。 伦诺科斯先生坚持，于是我终于收下了钞票，后来送给了服务员。我把信放在之前送咖啡的托盘上，藏在餐巾底下带出去。侦探凶狠地看着我，但什么也没说。我下楼下的一半，听见枪响。我急忙藏好信，奔回楼上。侦探正想把门踢开，我有钥匙。 伦诺科斯先生已经死了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 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，有你就有好心。

那封信是封好的。哦，对不起，请继续说吧。当我走进伦诺科斯的房间，当着守卫的面关门时，伦诺科斯先生左手拿着一张100比索的钞票，右手拿着一把手枪。信在他的面前桌上，还有一张纸，上面的内容我没看，我拒收那张钞票。是啊，太多了吧。但是他没有回应我的讽刺，他继续说，他坚持给我，于是我终于收下了钞票，后来送给了服务员。我把信放在之前送咖啡的托盘上，藏在餐巾底下带出去。侦探凶狠地看着我，什么也没说。我下楼下的一半，听见枪声，我急忙藏好信，奔回楼上。侦探正想把门踢开，我有钥匙，发现伦诺科斯先生已经死了。他沿着桌边轻柔地滑动手指，叹了口气说，毫无疑问，剩下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。酒店客满吗？没有满。没有，一共有六七个客人。都是美国人？两个北美的，是狩猎者。是真的外国佬，还是移民过去的墨西哥人？他的指尖轻轻触摸大腿上的淡褐色衣料。我认为他们中的一个很可能是西班牙裔，他说着边境西班牙语，非常粗俗。他们有没有靠近过伦诺科斯的房间？他猛地抬起头，虽然绿色的眼镜挡着，我仍然看清了一切。他说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先生？我点了点头说，好吧，多谢你过来告诉我这件事情，马约拉诺斯先生，告诉兰迪我非常感激，好吗？这算不了什么，先生。如果今后他有时间，请他派一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过来。先生，你不相信我的话吗？哼，你们这些家伙总是谈论荣誉，荣誉有的时候就是小偷的外套。别发火，静静坐下来，听我换种方式讲。他傲慢地向后靠去。听着，我只是猜测，我可能猜错，但也可能猜对。这两个美国人去那儿，有一个目的，他们坐飞机过来，假装是狩猎者。其中一个名叫门涅德斯，是一个赌徒，他可能用化名登记，也可能没有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伦诺科斯知道他们在那儿，知道原因，他给我写信是因为良心不安，他把我当成是一个傻瓜，但是他人太好了，没那么容易释怀。他把钞票5000美金的那种放进了信封，因为他有很多钱，而且他知道我没有。他还在信里加了一点不同寻常的暗示，让你可能发现，也可能发现不了。他就是那种总想做正确事情，但是到头来，总是做错的那种人。你说你把信交到了邮局，那为什么你不把它投进酒店门口的箱子呢？先生，什么箱子？信箱。西班牙语里叫做邮差响。欧塔托丹不是墨西哥城，先生，那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地方。欧塔托丹大街上的邮箱，没人知道那是什么，也没有人会从里面取信。哦，好，我们不说这个。你没有用托盘端咖啡到伦诺科斯先生的房间，马约拉诺斯先生。你进房间的时候没有经过侦探身边，但是两个美国人确实进去了。 侦探被摆平了，当然还有另外几个人。其中一个美国人从背后狠狠地揍了伦诺科斯，接着他拿出毛瑟手枪，打开其中一个弹药桶，拿出子弹，把弹药桶装回后膛。接着，他把枪钉在伦诺科斯的太阳穴上，扣动了扳机，弄出了一个非常难看的伤口，但是没有杀死他。接着，他被藏在担架中抬出来。美国律师到来之后，伦诺科斯已被麻醉，装在冰块里，摆在兼做棺材的木匠铺中。美国律师看见伦诺科斯在那儿浑身冰凉，不省人事，太阳穴有血淋淋发黑的伤口，看起来像是死透了。第二天，装满石头的棺材下葬，美国律师带着指纹和完美的证明回家。怎么样？你喜欢我的故事吗？马约拉诺斯先生，对方耸了耸肩说，有可能，先生，那需要钱和影响力，大概有可能。如果这个门涅德斯先生和欧塔托丹的大人物有紧密联系的话，比如村长，还有酒店的老板等等。哦，那也有可能，这是个好点子，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选一个像欧塔托丹这样的偏僻的小地方。对方快速地笑了笑。按您那么说，伦诺科斯先生可能还活着喽？ 当然，自杀是假的。为了增加自白书的可信度，自杀还得看起来像模像样，从而骗过一个曾经是地方检察官的律师。但是如果事情败露的话，对于现任地方检察官可是一个大丑闻。这位门涅德斯还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强硬，但是他却不惜用手枪敲我，让我别管闲事。他这么做肯定有原因。如果这场假戏被戳穿的话，门涅德斯就被卷入国际纷争。墨西哥人和我们一样痛恨失职警察的勾当。 是的，这些听起来都有可能，先生，我非常清楚。但是你指控我撒谎，你说我没有走进伦诺科斯先生的房间替他拿信。 你已经在房间里了，伙计，你正在写信。对方伸手摘下了墨镜，谁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，所以我觉得喝螺丝锥子现在还太早了吧。 他们在墨西哥城把它改造一新，有什么难的呢？他们的医生、技工、医院、画家、建筑师都和我们一样出色，有时候甚至更胜一筹。一个墨西哥警察发明了用石蜡检验弹药中硝酸盐残留物的测试方法，他们不能把特里的脸弄得十全十美，但是效果已经不错了。他们甚至给他的鼻子整容，拿掉了一部分骨头，让鼻子看起来扁一些，不那么有北欧味儿。他们没法除掉他脸上的所有疤痕，干脆在他另外一边脸上也弄出两道疤。刀疤在拉丁美洲国家非常常见。他们甚至还在这儿做了神经移植。特里说，他碰了碰原本破相的半边脸。 我有多么接近真相？ 相当接近了，有些细节错了，但是不重要。一切都在匆忙之中完成，有些部分甚至是临场发挥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他们叫我做某些事情，留下清晰的踪迹。门蒂不喜欢我给你写信，但是我坚持这么做。他有些低估你，他从没注意到信箱这个细节。 特里，那你知道是谁杀了希尔维亚吗？ 特里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说，要指控一个女人犯有谋杀罪很困难，即使她对你来说从始至终都不那么重要。 是啊，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世界。 哈兰波特知情吗？特利又笑了笑说，他会让别人知道吗？我猜他不知道，我猜他以为我死了，谁会告诉他我没死？除非是你。我告诉他的事情可以用一片草叶包起来。对了，门迪最近怎么样？哦，他挺好的，在阿尔普尔科。他因为兰迪得以逃脱，但是那些家伙不会对警察下毒手。门迪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，他还是有心的。哼，蛇也有心。好吧，哎，那杯螺丝锥子呢？我站起来没有理他，走向保险柜。我转动圆钮，拿出那个放有麦迪逊肖像的信封，以及五张带咖啡味的百元钞票。我把东西全部倒在桌上，然后捡起那五张钞票。这些我留着，调查研究的费用差不多是这个数。我很喜欢摆弄麦迪逊肖像，但是现在还给你。我把它放在特里面前的书桌上，他看了看，并没有伸手去碰它。他说，这是留给你的，我有很多，我本来可以不插手那些事情。我知道，在她杀了丈夫并且免受责罚之后，那个女人本来可以改过自新。当然，她的丈夫并不重要，只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想法、有感情的人类。她的丈夫看清了一切，并且努力和真相和平共处。那个人是一个作家，你可能听说过他。听着，马洛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受伤。我极有可能根本无法出现在这里。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考虑的面面俱到，我很害怕，只好逃跑。我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个女人间歇性发疯，她本来也可以杀了那个男人。是啊，有可能。好吧，放松一些，我们找一个凉快安静的地方喝点什么吧。现在可没时间，马约拉诺斯先生，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。是吗？我忘了，那对我来说好像是另外两个人。你永远留在墨西哥吗？哦，是的。其实我在这儿都不合法，从来没有合法过。我跟你说，我出生在盐湖城，其实我出生在蒙特利尔。我将很快成为一名墨西哥公民，只需要一个好律师就可以了。我一直很喜欢墨西哥。去维克多来一杯螺丝锥子，没什么风险。收好你的钱，马约拉诺斯先生，上面沾了太多的血。你是个可怜人，你怎么知道？特利拿起钱，在瘦瘦的指尖摊平，随意地放进内侧口袋。他用在棕色皮肤反衬下洁白的牙咬着嘴唇。你在我去蒂华达的那天早上能说的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给过你报案的机会。我没有生你的气，特利，你就是这种人。很长时间我都不懂你，你人很好，有很多优秀的品质，但是有些地方不对劲儿。你有自己的标准，也践行着这些标准，但那些都属于个人，与任何伦理规范和顾虑都没关系。你是个好人，你有好的品性，但是你和傻瓜、流氓或是正常的人都可以交往，只要流氓说着标准的英语，餐桌品味不错。你在道德层面是一个失败主义者，我想也许是因为战争，又或者你生来就是这样。我不明白， 我真的不明白，我试图报答你，你却不肯接受，我不可能告诉你更多，你不会赞成的。哼，好吧，这简直是我听过的最客气的话。马洛，我很高兴我有值得你喜欢的地方，我陷入了困境，我碰巧认识知道如何帮我逃脱困境的人，他们因为很久之前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欠我人情，也许那是我此生唯一做对的事情，像只耗子一样快。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伸出援手，而且分文不收。你不是世界上唯一不标注价格的朋友，马洛。特利从书桌对面探身，快速拾起我的一根香烟。他脸上黝黑的皮肤泛起不均匀的绯红，对比之下，疤痕就显出来了。我看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个漂亮的储气式打火机，把烟点着。我闻到他身上的一缕香水味儿。你深深地打动过我，特利。一个笑容，一个颔首，一挥手，或者是在各个安静的酒吧安静地喝几杯酒。友谊还在的时候，真的挺不错。别了，朋友，我不说再见。当诀别还有意义的时候，我已经说过了。那时我道别，感觉很悲哀、孤单、决绝。马洛，我回来的太迟了，整容手术很花时间的。哼，如果不是我逼出真相，你可能根本不会回来。突然，特利的眼中泛起泪光，他把墨镜带了回去。他说：我那个时候还不确定，我还没有下定决心。他们不想让我告诉你任何事，我只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而已。别担心，特利，你的身边总会有人替你拿主意的。我那时还在突击队，兄弟，如果你是个软蛋，他们不会收你的。我伤得很重，那些纳粹医生可不是什么有趣的角色，那些事情完全改变了我。我都知道，特利，在很多方面你都是一个不错的家伙，我没有评判你，从来没有过，只是你已经不是曾经的你了，那个特利早就没了。你现在有华丽的衣服和精致的香水，就像标价五十的婊子一样，非常的优雅。那只是在做戏，马洛。特利近乎绝望。不过你挺享受的，不是吗？特利的嘴角凝出一抹酸涩的微笑，耸了耸肩，一个充满表现力和能量的拉丁美洲式的耸肩。当然，只是演戏，没有别的。在这儿，特利用打火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：什么都没有，我曾有过，马洛，很久之前。好吧，我猜就这样吧。特利站起来，我也站起身，他伸出一只瘦削的手，我握了握。别了，马约拉诺斯先生，很高兴结交你，尽管非常的短暂。再见。特利转身穿过房间走了出去，我看着门关上，我聆听他的脚步走过仿大理石长廊。过了一阵之后，声音渐小，最后归于寂静。可是我还在听，为什么呢？难道我希望他突然止步，